泪水还是你的笑容， 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童安格在1991年所发行的专辑《一世情缘》当中的音乐作品，叫做《女人》。这首歌里一直好像都在追问，该怎样形容一个女人，该如何面对一个女人。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很喜欢把女人比作猫。而今天我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又看到了一篇标题为《一个精致的女人一定要像猫》。我个人觉得他的立论未必我会支持，但是觉得他写的蛮有意思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说，有人说女人像猫，粘人的时候撵都撵不走，高冷的时候你怎么去讨好他都是一脸无所谓，无非是在说女人阴晴不定，难伺候。但是在我看来，做个像猫一样的女人却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一个精致的女人必须得像猫。他为此还列举了六大理由，跟各位摘其中说的比较有意思的点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说，一，猫永远都爱自己。养过猫的朋友可能都会有同感，猫永远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只有碰上和它气场的，它才会不排斥，回报你以温柔和美好，不会像狗狗那样失去自我，只会一味地讨好主人。他说，做个像猫一样的女人永远都爱自己，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你，而不是抱有别的目的。虽然他后面所说的这句话说，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你，而不是抱有别的目的，我赞同，但是他前面的立论反倒我不太支持，因为我觉得好像如果是那样的话，女人也太自私了吧。她的第二条是，猫爱干净爱美，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猫这一点，这一点我赞同，我觉得不单单是女人，男人也应该这样。第三点就是，猫有敏感的感知力，说猫天生很敏感，周围环境一有风吹草动它立马就会发现。他说，女人的第六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总会预测一些未知的事情。他说，男人一有什么问题，某些事情其实女人早就感知到了，立马会抽丝剥茧查出原因，他不说只是想给彼此留一些空间和面子。然后他说，第四点，猫很性感。他举例说，模特走的路叫做猫步，可见猫走路是非常性感的，而平时猫的一举一动就是充满着自信。女人就该像猫一样，增加自己的魅力，也增加自己的自信。再来看第五点，他说，猫咪是爱憎分明的，猫对于自己喜欢的会紧紧的护着，不会让别人觊觎一分，你对猫的好他都会在心里面记住，以自己的温柔暖萌来回报你，而猫对于自己讨厌的那绝不会多看一眼，会坚决抵制。女人也该像猫咪一样，应该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爱憎分明，不要被那些蝇头小利而诱惑，迷失自己。最后一点，他说，猫惹人疼爱。猫作为一种萌宠，大大的眼睛，毛茸茸的身体，非常惹人疼爱，总让人想要去护着它，爱着它。女人也应该学习猫，偶尔示弱，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会让人心疼，疼爱你会多一些。最后他总结说，猫是如此敏感脆弱，却又独立高傲，所以我说，做一个像猫一样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好。他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做一个像猫一样的女人。是不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从字里行间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篇文章一定出自一个女孩的文笔，相当有小女子谬论的感觉，对不对？好，延续她所写的这个内容，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1997年 Coco 李玟所演唱的这首《猫》。 晚上人也一身，猫不出声， 紧坐在窗南，看对街的街灯，来往的行人，锁上门，心敲门，等爱的人，冷冷的眼神，想无情却又幸福，妈妈感觉平静，爱情伤痕也碰面对爱，别认真习惯性靠近人。夜一声猫不出声，紧坐在窗门，看对街的街灯，来往的行人，锁上门，信号门，等爱的人，冷冷的眼神，想无情却又幸福，妈妈感觉不应景，爱情伤痕别碰面对爱，别认真习惯性靠近人，态度谨慎，我被爱围困， 日日夜夜冷冷， 心太深容易伤痕， 梦梦都 喜欢被圈养一生。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跟您一起来听温岚所演唱的《胡同里有只猫》。 胡同里有只猫，只七个，它想到外头走一走。听说外头世界啥都好，没人肯与孤犬吃汉堡。胡同里有只猫， 上寻找传说夹着牛肉的面包，踏着边儿高高那儿悄悄，连残羹剩药都吃不着，他的家乡话无人知晓，连看大厦都没人肯聊，他寻不着就不到不掉，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伤心的泪只往下掉，他寻不着求不到那传说中的美好，想起胡同里的姐妹淘，他抹不掉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别人的土地再美好也比不上自个儿的巢， 收录在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第六感》当中的《胡同里有只猫》。1999年，方文山和周杰伦算是刚刚出道，于是在那一年他俩就合作了这首歌曲给温岚唱。从歌词的字面意思上你去感受，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只猫生活在胡同里，但是他却渴望外面的世界，于是他就真的只身一人跑到外面去闯世界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外面的世界也相当实际，不可能你一出来就一帆风顺有所成就，必然会经历一些坎坷，甚至会有落魄的时候，于是这首歌就在唱这种落魄的心情。他开始有一种孤单孤独感，想念那条他长大的胡同，包括自己那些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当然我个人觉得这只猫还可以被看成一个人。

繁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这是来自于赵雷所演唱的《理想》，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因为我总觉得这首歌可以很轻易地触摸到我们的心底最为柔软的地方。我也是一个独自在异乡飘荡的人，想想当初为梦想出发的时候，想象着我在北京可能会有怎样的生活，那个理想和美梦是色彩斑斓的，可是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有那么现实，有那么一些些残酷。可能你也会跟我一样，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也有过太累了，就是看这个公交站牌或者地铁站牌的时候太过粗心，上错了车，或者是睡过了站。当然你也可能有的时候迷茫，会感觉自己目前的生活不是自己最初想要的那个愿望里的生活状态。听着听这首歌，除了有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之外，我就找到了赵雷，然后就觉得他以前可能也是有过类似生活经历的苦孩子，因为他可以如此轻易而且平静地唱出现实生活的这份残酷，同时他也唱出了他不向任何现实低头的态度。我相当喜欢赵雷的这份坚持，但愿收音机前的你也可以在面对现实残酷的这种生活节奏的状况之下，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或许明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有所改善。好，这首歌的情绪太过忧伤，我们来听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曲，这是苏运莹在前不久刚刚带来的新歌，叫《在这里请你随意》。希望每天这一个小时听歌的时间，你可以随意而又轻松。好，来听这首歌。 那些让你不想再去想的悲伤的往事，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再去在乎它，别让它成为你负担。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订咨询电话：400-8786-35。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夜间天空转晴，白天是一个晴好天气，空气清新，阳光明媚，视野开阔，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气温进一步下降，尤其早晚凉意渐浓，请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的是许茹芸所演唱的《美梦成真》，这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秘密花园》的插曲。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还能够记起这部电视剧？说实话，我没有看过。我听这首歌想到是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 MV， 相当唯美的画面。而今天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要推荐的是1998年的一部老电影，也叫做《美梦成真》，影片拍得极美，有一种绚烂的油画，让人非常着迷。当然，我个人感觉是想象很大胆。除了拥有极为华丽的画面之外，这个故事讲的也是十分唯美。最终，这部影片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人一定要学会宽恕，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人福祸幸福的因素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人能够帮你去解决自己的命运，唯有自己敢想敢做。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如同是一趟旅程，从现实到天堂，然后再到地狱，梦幻般的经历，只为能够和他再次重逢。视觉效果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梦幻魔幻风，不过说实话，故事太过印象派了，一个从天堂到地狱的纯美爱情故事片。所以最后我得出来这部影片的主题就是，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我一再说这部影片的画面很美，什么样的事实可以证明这部影片获得了1999年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好，来听这部影片的插曲 Beside You， 在你身边。 We follow the river down into the stream， That's where my dream began。I left my worries to the people who stare and dreamed without a care that I'd always be beside you to watch the day and night, and we'd listen toThe sunrise and feel its growing light, and peace will come inside so quiet. Our love keeps growing, the mystery deepens day by day. But trust my love and hear me say that I'll always be beside you to watch the day and night.And we'll listen to the sunrise and feel its growing light, and peace will come inside so quiet.

让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越长梦会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的夜间听你说多爱我。 你就不要想起我，这是简弘亦所演唱的版本。我相信收音前会有很多朋友可能对这首歌更为熟悉的是田馥甄的版本。田馥甄慵懒的声音可以说唱出了这首歌的那份面对爱情的无奈，而纵观整首歌的歌词也相当的戳心，特别是这句话，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田馥甄的版本为什么大家印象深刻，因为原唱唱的相对来说比较深情，可是我觉得在生活里你总不至于每天都保持那么高涨的深情表达，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份理性，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简弘亦的这个版本，唱的比较平静一点。可能很多年轻人对简弘亦并不熟悉，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是华语金曲奖全能唱作艺人、音乐制作人。他写过哪些歌呢？他自己的音乐作品有一首歌很动听，叫做《树先生》，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为电影《匹夫》创作并演唱的片尾曲《风归云》，还有张靓颖所演唱的《思美人》是他作曲的，还有就是他为《青云志二》演唱了《伤心花》等等等等。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简弘亦老师有一种想要从幕后走到台前的这种状况，只是在那档综艺节目现场的显得有些局促，不太自信啊。结果或许可以用八月长安的经典语录来总结，一切的结果都比你想象的还要好一点。好，这个时间来听简弘亦所演唱的《树先生》。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会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尽是润湿的布，而忧郁是无补，旧梦如初，往事翻涌浪退。只是人心早已作古，何来众生托付？谁甘心情愿做一棵树？如若记得才是归途，奈何韶华轻浮？若回首开始便已陌路，是。 爱和韶华，幸福若回首，开始便已陌路。早已作古，何来众生作福？谁甘心情愿做一棵树？树若记得才是归途，奈何韶华轻浮，若回首开始便已陌路。我回首，开始便已陌路。 这是简弘毅所演唱的《树先生》。简弘毅在网络当中有个音频节目叫做简约 FM， 他有在那档节目当中特别推荐过这首歌。不过他在那期节目里头没有特别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包括这首歌什么背后的故事啊什么的他都没说，他只说了一句话，但是却完全可以把这首歌的那种情绪表达得非常到位。他说，如果有来生，我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态。我的一位朋友目前就是这种状态，他说，你认真地谈了一段感情，最后分手，大概很难再去喜欢别人吧。然后他就播了自己的《树先生》。这首歌曲开场的第一句，回忆如流放的湖，单单这句话给你的感觉是什么？非常文艺，对不对？然后流放的湖就极为伤感，落寞孤单，相当相当的抓人，画面感很强，或许每一个人的心情都会找到自己的对应点。虽然这种情绪荡到谷底，但是简弘毅在表达演唱的时候却很平静，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告诉各位，最近一段时间简弘毅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是一个真正的在唱歌的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深入人心，我个人觉得有点像专业唱歌版的创造101，不过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节目的质感要高级一点，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另外告诉各位，好声音的冠军李琦包括周深都有参加这个节目，是不是对你的吸引力好奇心就更大了？好，去看看吧。节目最后送上的是周深所演唱的《大鱼》，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 那些读过的书。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